你好，我是行无刀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深度和宽度间距的融合模型 Wide and Deep。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是要深还是要宽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个事实，就是推荐系统的框架大都是多种召回策略外挂一个融合排序。召回策略的姿势繁多，前面的专栏文章已经涉及了一部分内容。今天我们继续说融合排序。融合排序最常见的就是 CTR 预估，你一定不要把自己真的局限在 C 上。这里说的 CTR 预估的 C 可以是产品中的任何行为。视频是不是会看完？看完后是不是会收藏？是不是会分享到第三方平台？查看了商品是不是会购买等等？都可以看成那个被预估发生概率的 CTR。CTR 预估的常见做法就是广义线性模型，如 Logistic Regression, 然后再采用特征海洋战术。就是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搞特征上，挖掘新特征，挖掘特征组合，寻找新的特征离散方法等等。这种简单模型加特征工程的做法好处多多，具体来说有下面四个。一、线性模型简单，其训练和预测计算复杂度都相对低。二、工程师的精力可以集中在发掘新的有效特征上，俗称特征工程。三、工程师们可以并行化工作，各自挖掘特征。四、线性模型的可解释性相对非线性模型要好。特征海洋战术让线性模型表现为一个很宽广的模型。可以想象，逻辑回归中，那个特征向量在特征工程的加持下越来越宽的样子。最近十年是深度学习独步天下的十年，犹如异军突起，一路摧城拔寨，战火自然也烧到了推荐系统领域。用深度神经网络来革线性模型加特征工程的命也再自然不过。用这种深模型升级以前的宽模型，尤其是深度学习端到端的诱惑，可以让每天沉迷搞特征无法自拔的工程师们主动投怀送抱。深度学习在推荐领域的应用，其最大好处就是洞悉本质般的精深。优秀的泛化性能可以给推荐很多惊喜。硬币总有正反面，深度模型的泛化强于线性模型，也会导致推荐有的时候看上去像是找不着北，就是大家常常自问的那句话，不知道这是怎么推出来的。用行话说就是可解释性不好。以前全面搞特征时，你叫人家宽模型小甜甜，现在新模型换旧模型，深模型一出就叫宽模型牛夫人，这样不好，还是要两者合作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效果。因此 Google 在2016年就发表了他们在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上实践检验过的 CTR 预估方法 Wide and Deep 模型，让两者一起为用户们服务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下面我就为你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深宽模型。一个典型的推荐系统架构其实很类似一个搜索引擎，搜索由检索和排序构成，推荐系统也有召回和排序两部分构成。不过推荐系统的检索过程并不一定有显示的检索语句，通常是拿着用户特征和场景特征去检索召回。其中用户特征也就是在前面的专栏中提到的用户画像，我在文稿中放了一个示意图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示意图。首先，使用用户特征和上下文场景特征，从物品库中召回候选推荐结果，比如得到100个物品，然后用融合模型对这100个物品做最终排序，输出给用户展示，同时开始记录展示日志和用户行为日志，再把收集到的日志和用户特征、上下文场景特征、物品特征拉平，成为模型的训练数据，训练新的模型，再用于后面的推荐，如此周而复始。今天要说的深宽模型就是专门用于融合排序的，分成两部分来看，一部分是线性模型，一部分是深度非线性模型。我在文稿中放了一个示意图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示意图。这个示意图有三部分，最左边是宽模型，中间是深宽模型，最右边是纯的深度模型。首先，线性模型部分也就是宽模型，我在文稿中放了一个示意图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再次强调一下，这是线性模型的标准形式，逻辑回归只是在这基础上用 sigmoid 函数变换了一下。模型中的 x 是特征， w 是权重， b 是模型的偏置，也是线性模型的截距。线性模型中常用的特征构造手段就是特征交叉，例如性别等于女 and 语言等于英语。 就是由两个特征组合交叉而成，只有当性别等于女取之为一，并且语言等于英语也取之为一时，这个交叉特征才会取之为一。线性模型的输出，这里采用的 logistic regression。好，现在把头转到右边，看看深度模型。深度模型其实就是一个前馈神经网络。深度模型对原始的高维稀疏类别性特征，先进行嵌入学习，转换为稠密低维的实质性向量，转换后的向量维度通常在10到100这个范围。这里的嵌入学习就是先随机初始化嵌入向量，再直接扔到整个前馈网络中，用目标函数来优化学习。由于本专栏并不会专门讲深度学习的原理，后面还有继续讲到深度学习和推荐系统的结合使用，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单普及一下深度学习的基本概念，不然我自顾自的开车，你可能会觉得辣眼睛。就以这里的深模型，也就是示意图中最右边的图为例，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由输入层、隐藏层、输出层构成。那这个和逻辑回归的区别在哪儿呢？你可以认为逻辑回归是个残缺的神经网络，只有输入层和输出层，没有隐藏层。逻辑回归的输入层就是特征向量，原来我们熟悉的特征权重就是神经网络的参数，就存在于这个残缺的神经网络输入层和输出层的连线上，后面都可以这么理解，深度神经网络参数都在那些连线上。这个残缺神经网络的输出层做了两件事儿，这时特征值在经过连线送到输出层时，已经乘以了连线上的参数。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些值加起来，第二件事儿就是用 sigmoid 函数变换一下。把逻辑回归当成一个残缺的神经网络理解后，再回头看真正的神经网络，这里多了一个隐藏层。这个多出来的隐藏层干的事儿就是刚才提到的输出层的两板斧，只不过一个隐藏层可以有多个神经元在干这两件事儿。隐藏层的这多个神经元就相当于输出层的输入层。这个增加的隐藏层有什么意义呢？意义就是给模型提供了非线性转换。所谓深度学习，就是深度神经网络，就是有不止一层的隐藏层存在，层数越多，非线性越强，模型越复杂。还有两点需要说明。一，隐藏层的激活函数不一定是 sigmoid 函数，甚至往往不用 sigmoid 函数。二，输出层的函数也不一定是 sigmoid 函数，这个根据预测目标而定。回归任务就是 I 直接输出求和部分，二分类是 sigmoid 函数，多分类则是 softmax。 好，插播深度学习概念结束，回到主题来。深模型中每一个隐藏层激活方式表示如下，我在文稿中放了一个示意图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其中 L 表示第 L 个隐藏层， F 是激活函数，通常选用 ReLU， 也叫整流线性单元。为什么选用 ReLU 而不是 sigmoid 函数呢？原因主要是sigmoid 函数在误差反向传播时梯度容易饱和。如果你不明白这句话可以不用管，不影响你上车。这里我用示意图说明了一下常用激活函数的形状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一，紫色是 sigmoid 函数，就是逻辑回归用的那个，输入值是任意范围，输出是0到1之间。二，草绿色是反正切函数，和 sigmoid 函数样子很像，输入值是任意范围，输出是负一到一之间。三，红色就是 ReLU 函数，当输出小于零时输出为零，当输入大于零时输出等于输入。四，蓝色是 SoftPlus 函数，是一条渐进线，输入趋向于负无穷时输出趋于零，输入趋于正无穷时输出趋向于等于输入。最后看看两者的融合及深宽模型。深模型和宽模型由逻辑回归作为最终输出单元，深模型最后一个隐藏层作为特征接入逻辑回归，宽模型的原始特征与之一起接入逻辑回归，然后训练参数。参数学习就是通常说的端到端，把深模型和宽模型以及最终融合的权重放在一个训练流程中，直接对目标函数负责，不存在分阶段训练。它与机器学习中的集成学习方法有所区别，集成学习的子模型是独立训练的，只在融合阶段才会学习权重，这里是整体。把深宽模型的最后输出过程表示成公式，我在文稿中放了公式，你可以点击查阅。其中 Y 是我们要预估的行为，二值变量如购买或点击， Google 的应用场景为是否安装 App， 西格玛是 Sigmoid 函数，下标为 wide 的 W 是宽模型的权重， Phi X 是宽模型的组合特征，下标为 deep 的 W 是应用在深模型输出上的权重，上标为 LF 的 A 是深模型的最后一层输出， B 是线性模型的偏置。再来说说几点技巧，这个深宽模型已经在 TensorFlow 中有开源实现，具体落地时整个数据流如下图所示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示意图。整个流程分为三大块，数据生成、模型训练、模型应用。一、数据生成。数据生成有几个要点，每一条曝光日志就生成一条样本，标签就是1和0，安装了 App 就是1，否则就是0。将字符串形式的特征映射为 ID， 需要用一个阈值过滤掉那些出现样本较少的特征，然后对连续值做归一化，归一化的方法你可以点击文稿查阅。二、模型训练。我在文稿中放了整个模型的示意图，其要点在深度模型侧。一、每个类别特征嵌入成一个32位向量。二、将所有类别特征的嵌入变量连成一个1200维度左右的大向量。三、1200维度向量就送进三层以 ReLU 作为激活函数的隐藏层。四、最终从 Logistic Regression 输出。宽模型测就是传统的做法，特征交叉组合。当新的样本集合到来时，先是用上一次的模型来初始化模型参数，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训练。新模型上线前会先跑一遍，看看会不会出事儿，算是一个冒烟测试。三、模型应用。模型验证后就发布到模型服务器。模型服务每次网络请求输入的是来自召回模块的 App 候选列表以及用户特征，再对输入的每个 App 进行评分。评分就是用我们的深宽模型计算，再按照计算的 CTR 从高到低排序。为了让每次请求响应时间在10毫秒量级，每次并不是串行的对每个候选 App 计算，而是多线程并行，将候选 App 分成若干并行批量计算。正因为有这些小的优化点， Google Play 的 App 推荐服务就在峰值时每秒计算千万级的 App。 总结一下，将传统的宽模型和新的深模型结合，虽然更多的是一种工程上的创新，但是非常有实用性，模型也很容易理解。简单画一下全文重点。一、深宽模型是一个结合了传统线性模型和深度模型的工程创新。二、这个模型适合高维稀疏特征的推荐场景，稀疏特征的可解释性加上深度模型的泛化性能双剑合璧。三、这个模型已经开源在 TensorFlow 中，大大减小了落地成本，感兴趣可以自行取用。四、为了提高模型的训练效率，每一次并不从头开始训练，而是用上一次模型参数来初始化当前模型的参数。五、将类别型特征先做嵌入学习，再将嵌入稠密向量送入深度模型中。六、为了提高服务的响应效率，对每次请求要计算的多个候选 App 采用并行评分计算的方式，大大降低响应时间。这真的是一个既博学又精深的模型啊。最后一点后话，这个模型在线上效果还是不错的，以 Google Play 的 App 推荐效果为例，用户安装表现良好，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图，对照实验结果可以看到，线上效果直接相对于对照组有 3.9% 的提升，但是线下的 AUC 值提高并不明显。这其实也给你提了个问题， AUC 值是不是最佳的线下评估方式呢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感谢你的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